感谢主，八月第一个主日，我们这今天跟大家见面以后，我下个礼拜天就开始出门去 San Diego， 然后接着回来第二天就要到台湾，八月十五号就到达台湾，然后九月七号到香港，九月九号又回到台湾，然后九月十八号回到美国，九月二十一号去德州 Austin， 九月二十三号再回到加州，然后九月三十号在我们呈现，接着我们十月的第一个主日就回到我们丰收教会，十月、十一月的第一个主日都在这里，大概十二月也是连续。十月、十一月、十二月的第一个主日都在我们丰收教会，这是我们今年大概的行程啊。我们就十月中还会去温哥华，有三天，大概一个礼拜的特会，我们有三天的特会，所以我们最近的今年的行程没有往年那么样子的密集。我们往年大概出门七个月。我们今年出门大概就四个月多一点的时间哈，感谢主。好，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呢，大家会觉得说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神熬炼的火，我们都不喜欢熬炼，熬炼一讲起来就是受苦嘛，对不对？经历一些危险嘛，经历水火嘛。为什么基督徒要经历熬炼？是不是信了主以后就一切 OK， 风平浪静，什么事都不发生，是不是这样？据大卫鲍森他的人生经历啊，他比我差不多大十岁，他已经是八十八了。他说，在他的经历里面呢，做了基督徒以后，就开始有一些麻烦。因为什么？因为很多亲戚朋友会不喜欢，因为人家已经习惯这个世界的生活，吃喝玩乐习惯了，忽然间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要讲诚实话，我们做事要规规矩矩啊，守着律法，守着国家的法律，我们觉得做基督徒怎么那么束缚啊，怎么那么不自由，我们过去可以吃啊喝啊跳舞啊，什么都没人管，做了基督徒反而那么多的束缚。然后他说，当我们被圣灵一充满以后，哇，那个麻烦更大，因为仇敌开始要攻击我们，因为仇敌知道当我们领受了圣灵的恩膏，我们开始要出去传福音，要做见证，要为神结果子的时候，那是一种生命争夺的一种属灵真正的征战，所以基督徒是很忙的。我们做了基督徒以后，我们除了我们自己的日常的生活，我们要照顾儿女的教育要照顾之外，我们还有属灵的征战，我们还要广传福音，我们有很多的责任。所以基督徒圣经才告诉我们说，神要熬炼我们，神的百姓，神也要熬炼他的百姓。你看以色列人被神拣选在亚伯拉罕那个时代里面开始拣选，他就开始不是过一个舒服的日子了，他就必须离开他的本家本地亲族那里，离开他舒适的房子，开始带着帐篷，带着牛群羊群，带着仆人，过一个帐篷的生活。所以亚伯兰在地上那种靠着信心走从来没有走过的道路，过着一种帐篷的生活，没有冷气，没有那个暖气，过去他们是有暖气，但是现在没有暖气了，然后牛群羊群一大堆，哇，这个日子下一站要到哪里他都不知道，那个日子就不好过了。但是认识了神，得着了永远的盼望，亚伯拉罕在世的时候，他的眼睛已经看到那个未来的天上的家乡，所以他的信心就哗哗哗，再苦他也不怕，所以他过着一个蛮有信心蛮有盼望的一个生活。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今天所走的道路，我们走的道路比亚伯拉罕还容易一点哦。因为亚伯拉罕神叫他出去，他不知道前面往哪里去，我们今天都计划好了我们要到哪里去，我们都全部都计划好。 亚伯拉罕是完全没有计划，完全是照着神的指引，神告诉他往东他就往东，神告诉他停下来他就停下来，神告诉他现在拔营开始走他就走了。所以亚伯拉罕就是我们的一个榜样。好，我们来看 这个为什么神要熬炼我们。我们说神用火来熬炼我们，使我们要认识耶和华是神。神非常在乎我们认不认识他的名字。我们的神是有名字的，是有名字的，一定要认识我们的神到底他叫什么名字。我们的神常常跟他的百姓或者在经上经常说，他说我做这些事情为的是要他们认识我是耶和华，我是耶和华。耶和华这个意思到底真正的意思是什么意思？真正的意思可以说我们用很白的文字来形容的话，就是永远。亚伟的意思，亚伟就是耶和华的意思啊，希伯来文叫亚伟，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就是永远。因为只有神是从永远到永远，他不改变，他就是神。万有都是因着这个永远永恒，他就是永恒。你认识了他，你就有了永远的盼望啊！你永远的盼望。我们来读一下，这个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哈，神为什么要用火来熬炼神的百姓？这个撒迦利亚书的第十三章第八节第九节，这里经文这样说：他说，耶和华说，这全地的人三分之二必剪除而死，三分之一仍必存留。我要使这三分之一经火熬炼他们，如熬炼银子；试炼他们，如试炼金子。他们必求告我的名，我必应允他们。我要说，这是我的子民；他们也要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这一段的圣经其实是先知已经看到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那个光景，就是世界快要结束的时候，接近耶稣要再来的时候，世界上会有一个很大的灾难。现在我们已经看见地球的温度已经渐渐上升，夏天全世界都热，连欧洲都已经热到118度华氏118度，非洲很多人热死，很多土地都裂成一块一块的，没有办法种植，连地下水挖出来都挖不到水。所以将来因着这样子的干旱，因着这样干旱要死亡的人不知道有多少。再接着我们看见冬天就非常非常的冷，冷到以前也没这么冷，很多人冻死，甚至动物也冻死。甚至我们看见在夏天在下大雨的时候变成洪水泛滥，到处都是土石流，多少的房屋被吹走，多少人死亡。我们加州在最近这一个月来，我们看见有17处有大火，现在还在烧，到底要烧掉多少栋房子？已经有2000栋的这个 structure 被烧坏了，还要烧，还要继续烧下去，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因为这个其实圣经老早就告诉我们了，如果我们看读启示录的话，第一次世界上死掉四分之一的事情还没有发生过，对不对？如果一次要死四分之一，那就是说一次起码要死17亿的人，那一定是核子战争。我们知道核子战争是会临到的，那一次的征战会变成全球性的世界第三次的大战，一下子会有地上四分之一的人就这样死掉。我们再看见其实第二次最大的死亡是剩下的四分之三里面有三分之一要死掉，这启示录告诉我们，已经世界上只剩下一半，剩下35亿人了。那这个撒迦利亚书里面也是讲到同样的事情，这里告诉我们说，神要把地上三分之二人全部 wipe out。 我相信这是个极大的灾难， 世界无论哪个国家说我们要维持和平，我们要维持和平，联合国说我们要做的工作就是和平，联合国组织的目的就是为着要保障这个世界的和平。但是我们看见其实联合国背后的那种邪恶的势力已经渗透到许多国家的元首里面的思想里面，地上的这些君王，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奇迹起来，他们在耶稣的时代里面，他们那一节经文里面说他们好像是逼迫神的儿子，把神的儿子钉死在嘲笑，但是至高者我们的神坐在宝座上要向他们发笑。今天的时代也是这样子，地上各国的君王到有一天他们都会奇迹起来攻打以色列，这是圣经里面所让我们看见。在那个时代里面，撒迦利亚书就告诉我们地上要三分之二的人被 wipe out， 剩下三分之一的人，那么就是地球上剩下25亿的人，20多亿的人 会有这个情况会发生啊。所以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为什么要这样子呢？神就是让剩下的三分之一的人还不是心甘情愿的愿意顺服在耶和华神的那个带领下，都不愿意，所以神只好把剩下三分之一的人也经过那种烈火来熬炼他们，目的是什么？要让他们能够求告神的名。神的当地上的百姓们都不认识我们的神，他的名字叫做永远，叫做耶和华，也不求告他名的时候，神就会兴起熬炼的火，各样的。在世界，你想想看，当世界在最后的这个七年当中里面只剩下三分之一的人，那个时候地上可以说到处都是死尸，除了人以外动物什么死尸，什么海洋什么都被破坏了，甚至山这个整个天象都已经改变了，那一种的气候，那一种的冷，那一种的热，那一种的洪水，那一种的火灾，真是很难想象。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神的有一个心就说盼望在那个时候他们会求告我的名，因为神在乎，这是在乎当我们求告他的名，我们就可以靠着耶稣我们成为神的子民，他们也就要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一定要到这个地步神工作才会告一段落。弟兄姐妹们，我们到底是不是往着这个方向来预备我们自己，预备？有的人说盼望耶稣再来再来再来，很快的来。弟兄姐妹，当耶稣真的很快就要临近，那七年一开始的时候你就会开始受不了了，因为那个熬炼是可怕的，那个死亡是在你周边，到处都是死人，到处都是尸体，棺材都来不及做，那个时候根本就全部就放火烧掉就算了，那时候人根本就没有钱去这个做着什么什么安息礼拜的，就是死了就是算了，就是算一个，这个就是人类集中我们的主要降临之前将要发生的事情。所以神虽然经历了世人经历了神多次的警告，但是仍然不悔改的话，神只好用剪除的方式把一些人先 wipe out， 剩下的再让他们会不会求告神的名，如果会，神自然怜悯他们，他们就会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这是在撒迦利亚书所告诉我们。下面一个经文是诗篇29:10，我们基督徒常常都会用这节圣经来安慰我们自己。洪水患难的时候，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因为他是永远的神。感谢神，我们深信这句话的确就是如此。耶和华在洪水患难，就是指着世界上有各样大灾难的时候，人类面临这个灭亡 和生存的这种抉择的时候，到处都有危险泛滥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心里面却是很平安的。为什么？因为知道是我们的神，他坐着为王， 我们是王的儿女。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最大的幸福，就是当危险困难熬炼临到的世人的时候，世人在那个时候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们在呼喊求救无门，因为他们不认识耶和华是神。但我们这一批人，我们是认识耶和华是神，所以我们可以说洪水患难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的神坐在至高处的宝座上，统管万有，一切都是在神的管理之下。我们再读这个，再看为什么神的名是这么重要。圣经里面在创世纪第二章开始提到耶和华神，耶和华神，耶和华神，耶和华神。创世纪第一章都是讲神神神神神，第二章开始讲耶和华神说，耶和华神说，耶和华的名字出现。那耶和华的名字是谁先知道这个名字？是摩西先知道的，是摩西先知道，然后他写出来，我们才会晓得，哦，原来是这样子，原来是这样子哈。是摩西在旷野的时候，出埃及记里面我们看见这节经文说，摩西在旷野的时候，当耶和华神向他显现的时候，神对他说，我们读一下这个经文。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永有的，那在原文是 I am that I am，在英文的翻译是 I am that I am， 很奇怪的这个翻译哈。神说我就是我是，我就是我是，我是就是神的名字，就是说我是中文翻译我是自由拥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由的自己有的不是人创造的，今天所有的偶像所有的假神都是人把它创造出来的，人把它发明出来的，唯独耶和华神他是自己有永远有的，他是没有任何东西以前他就有的，而且是到永远他就是一直都是一样的，这就是我们的神啊。说我是自由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由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神又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所以神一直告诉摩西说，我就是自有永有的神。我们在这里看见特别提到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这到底什么意思？很多人都是 有这样子的理解，说亚伯拉罕是代表父神的爱，以撒是代表基督的顺服，雅各是代表圣灵的魔造和圣灵的这个魔造，好像父子圣灵在他们三个祖父父亲儿子这三个人身上彰显出父子圣灵的奇妙的工作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不错，这样子的理解很不错。不过亚伯拉罕其实包括了信望爱都在亚伯拉罕里面，他是信心的始祖，他是最先知道有一个永远的家的盼望，亚伯拉罕所盼望那个永远的家，他是蛮有爱的，蛮有爱的。所以当神他呼召他的时候，他不是只有自己出来，神没有告诉他带罗多，他还是把罗多带出来，因为罗多是他的唯一的亲人在他的身边，所以他的爱心是没有话讲的啊。你看他虽然是爱以撒哈，但是他也爱他家里的其他的人，其他的人甚至那个夏甲所生的他也爱啊。我们看见这个亚伯兰是个了不起的代表父神那种广大的爱，那以撒的神代表那一种完全的顺服。你看以撒在33岁的时候被亚伯兰带到山上要献祭，33岁是很壮很有力量的时候，亚伯兰把他捆起来，他就乖乖的被他父亲捆绑。我相信这个以撒一定问他爸爸说，爸爸你把我捆起来做什么？亚伯兰说，神说我要把你献祭。但是亚伯兰知道 我把你献祭之后呢，你会复活的。因为在这个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亚伯兰所信的神是叫死人复活的神，是死无变有的神。既然他的以撒是死无变有，这个100岁才生的这个孩子，那么就是神说把他奉献了，神也会让他复活的。亚伯兰就有这个信心啊，所以了不起啊。所以以撒就说，好吧，那你要我献祭，我就乖乖给你捆吧。直到亚伯兰拿刀子要砍了，以撒也是相信说，我就是死了我还是会复活的。哎呀，这是了不起哦，了不起，那个顺服啊，那个以撒的顺服。所以他一辈子，你看在地上他只有公众一次啊，他收成就100倍，可以活100年。公众一次所收到的那种丰富，可以100年可以使用不完。哇，这个蒙福的人，代表我们今天如果我们有神子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话，我们也是只要顺服，我们会蒙福。我们再看见雅各的神，雅各的神，雅各从小在肚子里面就在那里跟他哥哥相争，所以一直就是争出来的时候啊，说谎话、诡诈、欺骗，样样都来。但是他的遭遇怎么样？神一直训练他，一直训练他，把他所有这些乱七八糟的个性全部把他剔除，最后他变成一个掰咖，这样子走路啊。神说，好了，这下子你可以听从我了。他的神把他的大腿一摸，这个人就瘸腿了，他就开始顺服起来。直到他见到法老王的时候，法老王说，哎呀，雅各，你一生的年日有多少啊？他说，哎呀，我不如我的先祖啊，我是又苦啊又苦啊，我为了要娶一个美丽的太太啊，结果啊，做了14年的苦工啊。弟兄姐妹，14年的薪水只娶了一个他所爱的太太，今天这个代价太高了吧，对不对？但是雅各就是这样子的，圣灵要谋造我们成为基督的心腹的话，我们就是要经过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允许神啊，你在我身上你要做什么，你尽管做吧，做到我完全的被你制作完成，成为一个圣洁的器皿可以被你用，那就是你的目的达到了啊！感谢主，我们都是有这样子的盼望，不是吗？我们再看在出埃及记34章里面，神又这样子说，这里是在出埃及记了，神要让他的名字更加的解释他的名字的意思啊，在这里啊，这里说34章第5节第6节，他耶和华在云中降临，跟摩西一同站在那个山上，然后宣告耶和华的名，神在宣告他的名，这是很 serious 很严肃的一件事情。神说，我要告诉你我的名字是什么意思。他说，耶和华在他面前，在摩西的面前宣告说，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感谢主，他不轻易发怒，并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弟兄姐妹，我们的神就是这样子的一位神，地上哪有一个神是这样有怜悯，意思就是说，我们该打他不打我们，我们该罚他不罚我们，这叫做怜悯。有恩典，就我们不该得他给我们，就是有恩典，不是吗？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是不是我们做了很多事应该打屁股，但是神没有打我们啊？我们做了很多的事情我们是不该得的，哎，神就祝福了我们。有恩典的神，他不轻易发怒，他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这就是我们的神。神要我们知道，当你提到耶和华这个名字的时候，你要认识他，他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蛮有慈爱和诚实的神。你认识这样子的一位神来做你天天的这个保护者，你不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人吗？弟兄姐妹，因为世人我们要经过的，世人也一样经过啊，但是世人经过的是无依无靠啊，他们呼喊哑巴的偶像，哑巴的偶像帮不了他的忙，不会回答他们，他们 有脚走不动啊，他们有手不会帮助他们。他是我们的神，我们只要一呼求，他就给我们力量， 人们里面的人就刚强起来，我们能够忍受各样的困难，我们能够经历各样的汗水，我们都能够经过的。在以下的经文里面我会学习到。好，第二个大点，神在熬炼我们的时候仍然显出他的恩典，仍然显出他的恩典。在以赛亚四十八章的十节到十二节的经文，这里说，他说我熬炼你却不像熬炼银子，你在苦难的炉中我拣选你，我为自己的缘故必行这事，我焉能使我的名被亵渎？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雅各，我所选召的以色列啊，就是神对雅各来讲，当听我言，我是耶和华，我是首先的，也是幕后的。那这一节的圣经里面，神特别讲到他为什么会拣选这个雅各，把这个雅各改名字称为以色列，他是显出他的恩典。其实雅各在人看起来是以扫好像比较好，他去打猎又孝顺又会做菜，做的羊肉真好吃，所以这个以撒就是爱这个以扫所打猎做出来的美味，结果他糊涂了，最后呢眼睛也看不太清楚，所以手摸的时候摸出来他的小儿子又觉得是个以扫的手，他有一点糊涂了。我们在这里告诉我们，神对雅各对以色列说，其实神就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这样说，他说我熬炼你不像熬炼银子。为什么？意思就是说，神没有让我们烧得太厉害，神给我们熬炼好了就把我们救出来，不要让我们太久的时间。你知道吗，一个人在苦难中如果是一直持续下去，时间太长会受不了。你熬炼银子一定要把它熬炼到所有的杂质都弄掉了，但是他说我不像熬炼这个银子，不像熬炼银子，你在苦难中我就拣选你了。我这个我因为什么？因为我要使我的名不被亵渎，因为你是我选的，我不要把荣耀归给假神。他说我选召以色列，你要听我话。他说我是首先的，我是幕后的，意思就是说神开始做了什么事情，他一定会把它做完成。我们现在都是半成品，神已经救了我们，神正在制作我们，我们的成品还没到，等到我们做好了以后，我们就到天上去了。我们到天上那天就做的结束了，可以见神的啊！这是神在我们一生当中他奇妙的动作。如果我们心里面越多我们自己的想法，越多自己的那个决定，要不听从神的话，我们自己要按照我们意思来做的话，我告诉你，你的生活会越来越麻烦，问题越来越多，更多。倒不如乖乖的听从神的话，神啊，如果你要我这样，我就做吧，我就忍受吧。你要我经过水，我就走吧。你要我经过火，我就进去吧。你不要说水我不要去，火也不要去，那不行。神说这个是必经之路，我们基督徒就是这样子，在世上我们所走的路都是。所以神对他说，以色列家尝过神的拣选拯救的大恩，他们虽然悖逆离弃神，但是还是神用大爱来呼唤他们回来。他说什么？他说我不要让我的名字受到别外邦人的亵渎。不要说啊，你看耶和华算什么，他的百姓怎么那么糟糕。神不愿意这么做，神不要让他的名字，神非常的看重他自己的名字，看重他的名字。好，所以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经历里面呢，我们会有一些起伏的，基督徒也会有一些起伏。没有一个人敢保证他一生当中他都是啪啪啪啪啪啪一直上去的，一定会有一点起伏，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因为我们还在肉体中，还在肉身中，所以我们需要十字架不断地在我们身上来做工。 第三点，我们来看神熬炼我们的目的是什么。神熬炼我们的目的之一，乃是要叫我们更清净洁白。马拉基书三章二节三节说，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碱，他必坐下如炼尽银子的，必洁净利未人，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他们就凭公义献公物给耶和华。这里告诉我们，这里也是提到耶稣要再来之前的时候要发生的事情啊。有的时候这些经文可以用在耶稣第一次来，也可以用在耶稣第二次来，两个都适用，只是那一种深度不一样，深度不一样。神说在他来的那个光景当中里面，他一定要让他的教会成为真的是洁白，可以穿细麻衣，让心腹这是装饰整齐，耶稣才会再来。你看但以理书这里也是同样的，也是讲到世界的末期的时候，这基督第二次要再来时的情况，他说那时候会有许多人使自己清净洁白却被熬炼，但恶人仍必行恶，一切恶人都不明白，唯独智慧人能明白。所以我们都是智慧人，在神来看我们认识耶稣基督，这个就是智慧的开端，我们算是有智慧的人。所以我们这有智慧的人，我们既然等相信耶稣的第一次来，耶稣的十字架，耶稣的复活，耶稣的升天，再相信耶稣还要再来建立千禧年的国度，然后这个世界要最后还要被烧掉以后又有新天新地，我们有这样信仰的人，那么我们就是要一直保守我们自己的清净洁白。清净洁白，这是恶人所不能明白的，但是我们明白为什么神要熬炼我们，就是让我们更加的洁净啊，让我们真是到时候可以穿白色的细麻衣，在羔羊的婚宴里面可以在那里就坐，跟亚伯拉罕一起坐席，来享受羔羊的婚宴。感谢主，将来我们在羔羊婚宴里面，我想我们应该有自由，还可以走动一下啊。我们丰收的人在一个团一个 group 里面，我是丰收教会弟兄姐妹，我们在享受羔羊婚宴，我们就坐在这里来营救一下我们过去的那一种彼此相爱彼此帮助的情况，那是一个非常非常愉快的一个时刻啊。好，神熬炼我们第二个目的是什么？神熬炼我们的目的之二，乃是要叫我们要进入丰盛之地，使我们进得做得更丰盛啊。这里说神啊，诗篇三六十六篇十节到十二节说，神啊，你曾试验我们，熬炼我们如熬炼银子一样，你使我们近日网罗，把重担放在我们的身上，你使人坐车扎我们的头，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这节经文当我们读的时候，你不知道是怎么样子的感受。他说，神你试验过我们，你也熬炼过我们，好像熬炼银子一样，表示我们都是，很多人都是经过这个熬炼过的。其实 做基督徒，要做一个得胜，要做一个很正直很诚实的基督徒，你一定会遭到逼迫的。没有一个做基督徒是一辈子没有人反对你，没有人逼迫你，没有人瞧不起你，没有人指点你，我们都是被很多人指点过，甚至神的儿女们彼此指点的，我们都是层出不穷，我们都有这样子的经历。他说我们这样子呢，他说是神使我们进到网罗的，不是我们自愿进去的，是你使我们进入网罗，把重担放在我们身上。我们知道是神允许我们，神要为了要让我们炼净我们，他把我们安排在那个环境，你就自然你就进到网罗里面去。什么是网罗？金贪财就是一个网罗。诚实的讲，我们是不是有贪过财？想要发财有吗？ 如果你没有发财，那你就不适合做生意。你想做生意，你就是曾经想要发财。你为什么要努力读书？你就是想要将来出人头地，然后你有个高职位，你是个高薪阶级的人嘛，对不对？这些都是我们人的欲望嘛。人如果没有欲望的话，那是个白痴嘛，你个什么欲望都没有，对不对？一定有一个欲望，所以贪财就是万恶之根啊，人人都有啊。我也有贪财的欲望啊，过去都有啊，年轻的时候都有啊，但是慢慢我觉得我已经够了，我现在我觉得我已经够了，对不对？满足了。弟兄姐妹，要满足不容易啊。你说哎，我已经够了，我现在再不需要贪财了。哎，这个也是一个功课，要学好这个功课也是神的恩典。弟兄姐妹们，当你说我现在神给我的我已经足够很满意了，感谢主，我们存着这个心，我告诉你，你就不会挣扎了，你就不会说哎呦，现在这个生意又难做了。难做怕什么？反正你已经够了嘛，对不对？弟兄姐妹，我们就是求足够就好了。保罗所说的有衣有食，有地方住，食衣住行都解决了，还有什么困难呢？弟兄姐妹，是不是？然后最主要的是有健康的身体啊，我觉得这个是最大的财富啊。弟兄姐妹们，如果你没有健康的身体，什么东西都给你，你一点也不能享受，你有什么用处呢？我觉得我最大的一个祝福就是，我觉得我真是神很恩待我啊，我一辈子啊，我只有手术过盲肠一次，病了一个月，在医院住一个月，其他时间我都没有病啊，没什么病啊，我一直都可以走路。一直可以走路。我昨天下午我还去挖那个 很糟糕的那一种花，我不喜欢那种花。我说师母说，哎，给这个在墨西哥的这个老墨去挖，他叫我说要200块钱。我说什么200块钱？那个不到一个钟头的工作要200块，工资太高了。我说我自己来挖。我昨天挖了半个钟头，挖了一半，我一个钟头就可以挖了。他要我200块，我就是一个钟头我就可以挖掉了。对不对？对不对？我觉得我还有力量嘛，那这是神的恩典嘛。弟兄姐妹，我们不能够太笨啊，什么东西都是人家给你敲竹杠你就说 OK 啊，对不对？所以我们还是知道怎么样子来安排我们自己的生活啊。所以我们看见这里告诉我们，我们经过你使人坐车扎我的头，是神让人家来压我们的头啊！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达丰富之地啊，弟兄姐妹们。所以你看，耶稣为彼得祷告的时候，耶稣没有为彼得祷告说，让这些逼迫，让这些罗马人，让这些大祭司、文士、长老都不能够临到你，都不能够逼迫临到你。没有，主耶稣只为彼得祷告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但是你可以放心，因为我已经为你祷告，叫你到的时候不至于失去信心。耶稣是为彼得有信心能够为主殉道而祷告，耶稣没有为彼得祷告说让仇敌离开彼得，让彼得一辈子顺顺利利的传福音，没有受到任何的逼迫，没有这样。所以神也今天一样，为了爱我们的缘故，他不会把我们的仇敌全部挪开，他仍然允许有一些人来反对我们、敌对我们，看我们如何的来应对，如何的来生活。这是神熬炼他的百姓、训练他的百姓所做的。他允许我们经过水、经过火，允许人家用车子来扎我们的头，但是他应许我们最后会到达丰富之地。哈利路亚，感谢主，感谢主哈。好，我们再看一节圣经。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若是与基督一同受苦，我们将来会跟他一同得荣耀。我们讲到第五点，在熬炼中，神的百姓不要害怕，神必定会保守看顾属他的子民。我们从以赛亚这一节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哈，在以赛亚43:2-3，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 宝贵的就是当你经过水的时候，神跟你同在，你趟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就是你到比较深的地方去了，水流到很急的江河了，他说他水也不会漫过你，就是说神因为跟我们同在，我必与你同在，所以神就看顾，神就保守，虽然有大的这个水冲过来，但是因为耶稣的同在，他说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哇，这更厉害，在火中经过，因为有神跟我们同在，你必不被烧，火焰也不会着在你的身上，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是以色列的圣者，你的救主，我已经使埃及做你的赎价，是古巴和古斯和西巴来代替你。这是什么意思呢？就说到神会抓一些别人，我们本来要经过的这些最大的困难的时候，神会抓一些人代替我们，就好像神兴起了这个波斯马代，来把这些欺负以色列的这些古时西巴，被波斯马代王把他们杀了，拯救了以色列百姓。神用别的方式让我们得着拯救。我就想到这里，我就分享到我们过去我认识的两个，一个弟兄是一个姐妹，他们在经过很大很大的熬炼，一个就是在温州的，我们大家称他为妙叔，很多人基督徒当中都知道这个属灵的伟人。我到过他家里好几次，他在最后的几年都是靠自己洗肾，家里都有很多的那种洗肾的水，自己洗自己的肾，每天要洗肾，是过的日子很不容易。他为了传福音的缘故，被捉拿，被殴打，打到一个地步，有一次打到他已经死了，人家认为他死了，然后就把他丢在粪坑里面，乡下的粪坑啊，就把他丢在粪坑里面，他们以为他在粪坑里面，在里面他们就走掉了，这群人就欢欢喜喜，就在文革期间啊，那这个那很多很悲惨的事情发生在那个66年到76年中间。后来这群人走了以后，基督徒们就知道他们所爱的人已经被打，几乎打死了，又放在粪坑里面，他们就祷告，忽然间天使把这个喵叔从粪坑里面弹出来，砰，弹出来，弹到粪坑的外面，他们用水把它洗一洗，洗一洗，还要活过来，等于是从死里复活，又从粪坑里面跳出来。你知道他影响了多少人吗？他们那个团队影响几千万人，几千万人，全中国每一个省份都有他们的信徒，而且在世界各国的华侨世界里面，只要是有温州人的地方都有他的信徒在里面。我经常拜访，就是拜访这些温州的弟兄姐妹，我知道他们受的苦，他们为主的缘故受了那么大的苦，生命质疑自己的生命不顾，但是神看顾保守他们，这是非常真实的啊，好像是啊，今年初神把他接走，他比我小两岁，啊，应该是76岁被主接走，啊，感谢主，他已经到荣耀地方去了。我另外认识一个姐妹，姓黄，黄姐妹。他应该年纪比我大十几岁，可能大十几岁。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是80几岁。我们听见他跟另外一个陈姊妹，这两个人他们是亲戚关系。这黄姐妹她是早期美国 MIT 的博士，体育学的博士，很少人体育当博士。他是体育系的博士，回到国内去的时候，在大学里面，师母说要大声一点，在大学里面任教，也是在那一段期间里面，他遭到很大很大的逼迫。为什么？因为他有学问，又是教授，他家里有 grand piano， 孩子们从小学钢琴，他自己也是体育专家，应该是名气蛮好。没晓得那时候所有有学问的人统统倒霉，所有知识分子统统倒霉。他被带到一个地方，头低低的，戴着帽子，写着他的罪状，然后跪在地上，人家用开水倒在他的头上，真的靠开水啊。他说他是被开水倒在他的头上，但是他说他感觉那个水是凉凉的，一点都不伤害他的皮肤，真是奇妙。所以神有很奇妙的作为，在那个基督徒碰到那一种危险逼迫的时候，神确实有他的办法。当神跟你同在的时候，你在火中，你的衣服都没有火燎的气味，就是这样子。在很多圣徒们的见证里面，我们这样子的故事实在是太多了。如果你现在去采访那一些80岁到100岁的人还活着的基督徒，他们都经过很多很奇怪的那种苦难，但是你会了解他们的生命是丰盛的。这种经过熬炼以后真的是丰盛的。我们再看，在熬炼中我们经历神的大能的拯救，使神得着荣耀，使神得着荣耀。在这里我们看见但以理书里面记载了那个在尼布加尼撒王的时代，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所经历的这些的经过，这些经过。他说那时尼布加尼撒王很惊奇，就是他把那个三个人哈，三个人，因为尼布加尼撒王说，哦，有人跟尼布撒王建议说，你是了不起啊，你是金头啊，你是了不起啊。哎呀，他就是首先要把这个本来是金头银胸，这绑背啊，这个铜啊，然后这个铁啊，然后半铁半泥这些金像啊，他把它做成全部都是包金的。他说我就是这个，我要从头到尾世界的帝国我要永远做下去。没想到神一出手，神所定规的金头换来就是银胸，你不会一直金头下去的。然后他们底下人就有跟尼布加尼撒王建议说，王啊，你现在可以下一个一道的命令，让全国的人在这段时间里面，他们除了敬拜你以外啊，他们不能够向任何神来祷告，不能敬拜任何神，因为你最伟大。哇，有的人被捧得自己都忘记了自己是谁，就捧得那么高。这里 这段故事后来这跟但以理一起被掳到巴比伦的这三个年轻人，他们就是说我们就是侍奉耶和华，耶和华就是我们的神，除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他们就是不管尼布加尼撒王的命令，他们照常不跪拜这个金像。所以他们向尼布加尼撒王告状，就把这三个人，尼布加尼撒王听了以后，下一道命令说，我再一次叫人家吹号，吹号的时候，如果你们再不向我的金像来跪拜的话，我就把你放在烈火的窑中。三个人说，王啊，你不论怎么样做，我们不会屈服，我们不会向你的偶像敬拜，我们也不会把你当神敬拜。哇，了不起的年轻人。所以尼布加尼撒王大怒，把火窑加比平时的热度加7倍，然后用他们尼布加尼撒这个巴比伦帝国的这些壮士，把这三个人连衣服都没有脱下来，就把他们用绳子锁脚捆起来，把他们丢在火窑里面。然后丢下去的时候，尼布加尼撒王想要去看这三个人被烧成什么样子，没晓得，哎呀，怎么变成四个人？而且这捆他的这个绳子都被烧掉了，全部好好的四个人在那里游行，意思就是说在那里赞美耶和华，哈利路亚，耶和华是我们的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神。哎呀，你不吓吓一跳啊？他马上就被说，哎呀，你们赶快出来吧，神的仆人们啊，我现在我知道了，只有耶和华是神。尼布加尼撒服了，服了。这一段的记载你读读看，你会觉得很兴奋哈。那时尼布加尼撒王很惊奇，急忙起来对谋士说，那捆起来扔在火里的不是三个人吗？他们回答王说，是啊，王啊，是啊。 王说，看啊，我见有四个人啊，并没有捆绑啊，在他们在火中游行也没有受伤，那第四个的相貌好像神子哎。于是尼布加尼撒就进烈火的窑门说，至高神的仆人撒德拉弥撒亚伯尼哥出来，上到这里来吧。撒德拉弥撒亚伯尼哥就从火中出来了，那些总督钦差巡抚和王的谋士一同聚集看这三个人，见火无力伤他们的身体，头发没有烧焦，衣服也没有变色，并没有火燎的气味，太棒了，太神奇了，头发没有烧焦，衣服也没有烧，连火燎的气味都没有。但是这个抬他们的这个壮士却是在火燎的门口就已经烧死了，没有进到火里就烧死了，这三个人进到火里却是游行，为什么？因为有神子耶稣在那时候向他们显现，跟他们一起在火中游行。弟兄姐妹们，当仇敌要把我们丢在火炉里的时候，我相信耶稣会跟我们一起游行，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不用怕，我们不用怕啊。那黄大姐她在那个时候倒开水没有受伤，没有受伤。她说她的女儿被碰到一个冰天雪地的那个河里面，河都是结冰，在那里工作，她说后来冻到她整个手不会动，伸不起来，脚也受伤。后来她的女儿被圣灵充满，一下子手举起来，脚好了，完全得医治。那黄大姐跟她女儿的见证，哇，我们听了以后非常的受感动，非常受感动。好，我们再看第七点，在熬炼中务要大大的喜乐，这是彼得所告诉我们的。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七节说，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在四章十二节说，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稀奇。这是主耶稣的第一号门徒彼得讲的话，很真实，他自己就是经过这样子。他还没有被人钉十字架，到钉十字之前，耶稣曾经告诉彼得说，你现在可以这样，将来人家把你捆起来带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彼得到了罗马，就他殉道的地方，他本来想要脱离那个殉道的机会，但是主耶稣向他显现，他问主说，主啊，你为什么来到罗马？耶稣说，因为你要离开罗马，不肯为我殉道，所以我再进去为你钉十字架。彼得惭愧了，低着头，主啊，我愿意回去。他回去就被人家钉十字架。所以彼得在他的书信里面写到说，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主啊，主，我们的主会显现的，他第二次再临的时候他要显现，众目都要看见他，连扎他的人也要看见他。他来的时候像闪电一样，从东到西全世人都知道我们的基督第二次再临，不像他第一次降临是静悄悄的，在一个小乡镇的伯利恒的一个小旅店里面降生。除了这三个知者和这些牧羊人有天使的指引之外，没有人知道这位基督万王之王道成肉身来到世界。感谢主，我们今天都知道。最后我们来看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经过的。我们在基督里的工作，最后都要经过火的考验。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三节到十五节说，个人的工程，因为十一节说，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和楔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功成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功成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功成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功成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一样。这也告诉我们，我们在地上的基督徒的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侍奉，我们的建造，都要经过烈火的考验。所以我们不要用草木和楔来建造我们的工程，我们的工程要用金银宝石，能够经过火试验还能存在的，让我们将来建主的时候可以得到主的赏赐。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就是耶稣永远牵我手。当我们经过熬炼的时候，我们可以放心，耶稣会永远牵着我们的手，会永远牵着我们。这首诗歌我是大概将近二十几年前吧，我听了一个印度的牧师来我们教会教我们唱这首诗歌，我一直都还记得，但是我唱的调子会比较奇怪一点，所以但是我们就照着这个新的标准的来唱哈，稍微唱低一点。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耶稣永远牵我手，耶稣永远牵我手， 耶稣永远牵我手，耶稣永远牵我手，虽有狂风来或有暴雨淋，耶稣永远牵我手，耶稣永远牵我手，耶稣永远牵我手，狂风来或有暴雨淋，耶稣永远牵我手， 再来， 耶稣永远牵我手，耶稣永远牵我手，虽有狂风来或有暴雨，耶稣永远牵我手。 我们用英文来试试看唱啊。 He will never let go my hand. He will never fail my hand. Though the storm may come and the wind may blow, Jesus never let go.Storm may come and the wind may blow, Jesus never let go my hand. 最后一次来， 耶稣永远牵我手，耶稣永远牵我手，虽有狂风来或有暴雨淋，耶稣永远牵我手。 是的，主啊，我们相信你永远牵着我们的手，就像你牵着但以理的三个年轻的朋友们，在火窑里面你与他们一起游行。 主啊，虽然我们知道在末后的日子临近的时候，世上会有越多的困难，各样的战争，各样的水灾，各样的火灾，各样的暴动，各样的凶杀的事情不断的发生，但我们相信，当你让我们走到水里的时候，你会与我们同行；你让我们经过火里，你也会与我们同在。主啊，我们经过的每一个环境当中有你同在。主啊，我们知道你永远牵着我们的手，我们一无害怕。求你保守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的信心永不改变。主啊，因为你把那个永远的盼望给了我们，主啊，你也把爱你的心赐给我们，让我们知道你是耶和华神。耶和华神是父子圣灵共用的一个名字，因为那个名字的意义就是永远，就是满有恩典，满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满了拯救和信实。你就是这样子的一位神，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把丰收教会众弟兄姐妹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我们的家庭都完全的交托在主你自己慈爱的手中，求你用你的怜悯恩典来带领我们的一生，直到我们在天上朝见主你的那一天。愿天父的慈爱，我们主耶稣基督各样的恩典和宝贵之圣灵的同在，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永远。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阿门。 好。